变成现实。 北京地区仅仅两天的时间，我们就销售了2000箱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。这两天呢，我们也陆续分享了一些听众的订购反馈。今天呢，跟大家来说一位特殊代表，当中啊，有一位90岁的姚奶奶。 嗯，收到了，我刚才收到了，我都给吃一个了，挺好的，吃一个吧，挺新鲜的。啊，我一想呢，订2箱，也就是给别人什么的送人。 嗯，这应该是咱们听众里面年纪最长的一位了。 是的，我们的接线人员在接到姚奶奶电话的时候，就发现虽然人家这么高龄啊，但是呢思路清晰，说话清楚，并且啊，这姚奶奶还是一位购物达人，经常买我们的东西。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 是的，人家就说了，我啊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听广播，你们的节目呢就是我每天必听的。你们这个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啊，卖199块钱五斤，确实不贵。 嗯， 我这每天呢两个核桃是多年的习惯，吃了这么多年，我啊专门买好核桃，这好吃的、新鲜的、出人多的，才是真正的好的核桃。 哎，你看啊，果然是一位专家啊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到家吃了几颗，就打电话过来复购，说呢要再买2箱。这核桃啊都是经常吃的， 是， 而我们推荐的跟市面上的不一样，好剥、好吃，而且价格确实。是便宜啊。 是啊，您想想啊，39.8一斤，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，这要您自己拿着39.8去买，哪里能买到一斤今年的新核桃呢？这要您自己拿着39.8去买，哪里能买到一斤今年的新核桃，买到我们这种等级的？ 对呀、 啊。所以啊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电话是真的都要被打爆了。但是遗憾的是，我们的推荐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。还要买的听众朋友，这是最后的一点备货，您得抓紧时间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啊，199块钱一箱5斤的阿克苏纸皮核桃，果然橙黄饱满，口感酥脆，出人率还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买柚子啊，买到了一个皮特别薄的；你去买西瓜，买到一个皮薄还超级甜的。 嗯， 今天呢，39.8一斤买到的都是真枪实弹的货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本档活动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，像我一样的吃货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吃核桃，补起来。 好，来看到线上有一位讲故事的叔叔啊，是罗叔叔，说啊，我对核桃呢是又爱又恨。 怎么说？ 爱是因为这吃核桃，核桃肉特别的香脆；恨呢，就是因为核桃外壳啊不是一般的硬。 嗯， 你拿牙齿咬吧，还不容易咬开，需要用锤子锤开。 嗯， 用力过小呢，锤不开；用力过大了，这里面的肉啊又全锤碎了。 哎呀， 真是可惜了。 那您啊是完全没有吃过阿克苏的纸皮核桃，现在把锤子给我扔了，直接一捏捏不开找我。 哎， 好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活动还有2分钟时间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电话已经开始满线了。此刻已经有82位听众成功订购了。记住了，各位，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，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价格，199一箱5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，这一斤只要39.8。4007106108。4007106108，继续来看订购信息。 嗯，手机尾号0529的朋友说啊，3岁的小朋友特别爱吃核桃，大人锤一个他吃一个，根本是供应不上他。 嗯， 稍用力过猛了，前功尽弃，碎为粉末，完全是没有肉吃。后来呢，就买纸皮的，好包，但是呢贵。说没想到你们今天啊，199块钱一箱， 对， 这一斤不到40块钱，真的假的呀？ 您呐，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们的全国广播直播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。造假作假我们都做不出来，还希望您吃得好给我们做宣传。 嗯， 那4007106108，4007106108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。秋冬呢常吃核桃， 核桃榨的油呢可以做食用油，核桃还可以磨成粉煮粥喝。 对， 美味又营养的核桃一定要选新疆阿克苏的，产地正宗，核桃好剥不费力，这一颗里面都是饱满的核桃仁。今天明天最后2天的时间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199块钱五斤，只有最后的一点库存了，售完价格上调，而且呢货还要等，所以赶紧来拨通热线吧，